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请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由我来念经文，我念的是和修版的版本，请你聆听。创世纪第十四章，当暗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拉沙王，基大老买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攻打索多玛王比拉、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拿、西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些王都会合在西定谷，西定谷就是沿海或死海。他们已经服侍基大老马12年，第13年就背叛了，第14年基大老马和他结盟的王都来了，在亚特律加宁击败利伐因人，在哈麦击败苏西人，在沙维基列亭击败以米人，在何列人的希尔山击败何列人，一直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转回来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击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多玛王、厄摩拉王、亚玛王、西扁王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伊哥王提达、示拿王暗菲拉、以拉沙王雅略交战，这就是四王对五王之战。西定谷有许多的柏油坑，索多玛王和厄摩拉王逃跑掉在坑里，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厄摩拉所有的财物和所有的粮食都掳掠去了，他们也把亚伯兰的侄儿或亚伯兰兄弟的儿子罗德和罗德的财物都掳掠去了。当时罗德住在索多玛，有一个逃脱的人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以实各和亚乃都是弟兄，曾经与亚伯兰结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或他兄弟被掳去，就把318个身在他家中受过训练的壮丁全都出动去追，一直到旦。在夜间，他和他的仆人我等你们把鼻子擤干净。在夜间，他和他的仆人分队击败了敌人，并且追杀他们，直到大马士革北边的河拔。他把一切掳掠的财物夺回，他也把他兄弟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人和妇女都夺回来。亚伯兰击败基大老马和他结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的谷。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至高的上帝天地的主赐福给亚伯兰，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他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有的拿出十分之一给他。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指着耶和华至高的上帝天地的主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条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是我使亚伯兰富足。我什么都不要，只是仆人所吃的以及与我同去的亚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让他们拿去吧。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又让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一位祭司，因为我们凭着这位祭司，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关于这位祭司的事，也求你叫我们能够听到话语，领受关于他的事。 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亚伯兰和罗德在创世纪十三章上一章经文，他们分道扬镳。经文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太多了，使他们不能够同居。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他的侄子罗德说，请你离开我吧，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整个平原，他向东迁移。他们就是罗德和亚伯兰就彼此分开了。所以亚伯兰他的侄儿罗德不仅选择从他的叔叔亚伯兰分散出去，他也就选择将自己从耶和华上帝的应许中分出去，因为应许是给亚伯兰的，不是给罗德的。然而罗德虽然没有应许，他却有自己的看来很多的羊群牛群还有帐篷，他就迁移帐篷直到索多玛。这有点像耶稣比喻里面的那个对父亲说，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把一切他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的那个小儿子。罗德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他离开家父，他宁可住在远方陌生人的中间，他想要放手一搏，为自己打拼一番的事业，打下一片的江山。但讽刺的是，正因为罗德有此一举与亚伯拉罕分家，亚伯拉罕才算是遵从起初耶和华对他的很明确的吩咐，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亚伯兰他迁移他的帐篷，他来到希伯伦，在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今天的经文创世纪十四章是记录多年，应该是多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有四个来自东方的王，他们对上了住在迦南的五个王。这带头侵入迦南地的以兰王基大老马，迦南的五座城原来就是服侍这个基大老马的以兰王的附庸国。以兰这个名字，这原来是一个人名，出现在创世纪第十章的族谱里面，他是闪的儿子，因为他名列第一，很可能是闪的长子。以兰王的王国位于现在的古代的波斯，就是现代的伊朗的西南部。以兰的国王基大老马，他自己极可能就是闪的后代，和亚伯兰和罗德一样。也就是说，创世纪第十四章所记录的这个圣经的第一场战争，很可能就是挪亚受祝福的后裔闪的后裔之间彼此的征战，而巧合的是今天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也在打仗，不过攻打的方向刚好相反，是从西到东，从以色列就是以前的迦南地，从西边攻击东边，攻东边的伊朗，就是那个时候以前的以兰。我不知道是这是有趣还是巧合，圣经的第一场征战，第一场战争和今天现代的这场战争都是闪的后裔所发动的。东方的四个王，他们入侵迦南地的路径，基本是延续亚伯兰他起初进到应许地的路线，是从北到南。他们所向无敌，败在他们手下的包括利伐因人、苏西人和以米人，这些人都是身体高大在地的原住民巨人，迦南的巨人。基大老马和他的结盟的王征服了迦南这些所有其他的族群其他人之后，就回头北上讨伐索多玛和厄摩拉那五座城。这个好像北韩的金正恩在他学习南韩、中国、越南和菲律宾之后，再转头北上要来解放台湾。 这五个迦南王他们出来在西定谷摆阵。西定谷是一个位于死海或沿海南端的峡谷。表示索多玛和厄摩拉王理论上他们占有在地的优势，但是显然他们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优势，反而逃跑掉在柏油坑里面，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显示不是他们太弱，就是他们的对手基大老马太强。这四个王，来自东方的四个王，就把索多玛和厄摩拉所有的财物和所有的粮食都掳掠去了，他们也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这事件的主角你可以说就是罗德，因为他的缘故，这个事件这场战争记录在圣经里面。但是这事件的主角他没有说话，他也没有行动，他全然处于被动，他被他们带走了，他任凭人割宰。但是经文却特别的注明，当时罗德住在索多玛，表示罗德不在索多玛的附近搭帐篷了。他在这多年之后已经放弃那种搭帐篷流浪的生活形态，他已经定居在城里面。这是说罗德他没有在应许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他住在索多玛城里的房子里面，他就不可能承认自己就是在地上做客旅做寄居的，也就不会等候另一座上帝所设计所建造有根有基的城。换句话说，看来罗德在城里生活安逸，他在罪大恶极的索多玛人中同化非常顺利，以至于他没有训练他家里的壮丁，他自己平时也没有操练，也难怪他没有拿起上帝所赐全副的军装，在邪恶的日子抵挡仇敌。有一个逃脱的人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这是希伯来人这个用词这个名号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也就暗示上帝的子民的兴起。亚伯兰那个时候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表示他仍然住在13章末了他居住的地方，就是他之前为耶和华筑坛的地方，表示他仍然住在帐篷里面，他没有搬到城里面，他也没有为自己打造一座城。亚伯兰的盟友是亚摩利人曼利、以实哥和亚乃这三兄弟，但是你注意经文的线索告诉我们，他并没有被在地人同化，反而他带领他的盟友这些亚摩利人出去打仗。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子，原文是兄弟，被掳去，就把318个生在他家中受过训练的壮丁全都出动出去追，一直追到一个名叫但的地方。这是亚伯兰的特遣部队，这其中包括他的盟友曼利、以实各和亚乃他们的人。从曼利的希伯兰附近曼利的橡树到但是有一段距离的，尤其对当时的人来说175公里。那318个生在亚伯兰家中的壮丁，经文说他们受过训练，但是与四个王身经百战的军队比较起来，似乎不太够。但是我相信那生在亚伯兰家中的人，那些男人，那些壮丁，不仅受过军事训练，也从小在信心之父亚伯兰的熏陶教导之下操练信心，也就是说他们是身心都全副武装能够打仗的精兵。我怎么知道这是我的臆测吗？还是这是我们应该从经文里面 能够归纳出合理和必要的结论。我们读创世纪第十四章的时候，其实面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合理解释亚伯兰的作为。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解读，当然麦基洗德的身份。第一个问题，如何解释亚伯兰的作为？我们为什么需要解释他的作为？因为按照亚伯兰他之前的表现，他在第十四章的举动其实是非常不符合情理的。因为亚伯兰他在经文中显然从来就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战士。而且他在第十四章是为了一个人罗德他侄子的缘故出兵打仗。我相信如果那天有一个逃脱的人来告诉你我罗德被人掳掠去了，我还蛮确定你我会比亚伯兰更镇定，我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动作，或许我们嘴巴会说哎呀怎么那样那呢可怕呢，但是我们心里会想你来告诉我干嘛，罗德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怎么知道他不是很行吗？他有自己的人马不是吗？他可以自己看着办。如果亚伯兰那天有那样的反应，你会说那也不过合情合理，刚好而已。因为亚伯兰他不欠罗德，他也没有必要拯救罗德。虽然罗德是他的血亲，但是罗德他自己先六亲不认的。罗德他宁可要自己的牛、自己的羊、自己的帐篷，也不要他自己的兄弟。这是他的选择，这也是如今他的下场，不也正是他自作自受罪有应得。然而亚伯兰他并没有做出合理、合情、合理的反应。他听到他的侄儿，原文是兄弟，罗德被东方的四个王掳掠去，他没有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或你以为他会像之前在埃及那样撇清立场 right? 罗德那家伙其实还好了，我们是远亲，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说真的他不算我的什么了，你要他你就把他拿去用吧，任你处置吧。换句话说，亚伯兰这个一个曾经为了保命而出卖自己妻子的人，如今为了一个曾经背叛自己的晚辈罗德，动用他自己的资源，冒自己家人生命的危险，甚至亲自动身，这一切都说不过去。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个老亚伯兰那时候应该有八十几岁了吧，会有这样子的冲动。我们只知道他确实有一种保存自我的狡猾，但是亚伯兰到底从哪里来的勇气和智慧？那个智慧就像之后对付巨人哥利亚的大卫，他在夜间亚伯兰和他的仆人分队击败了敌人，而且追杀他们直到大马士革北边的河坝。这个利用夜间的黑暗掩护，以少数人分队攻击敌人的战术极为成功，以至于后来多年之后上帝要另外一个人基甸，还记得吗？采用同样的方式来击败米甸人。亚伯兰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的表现，我们只能用神勇来形容。但这到底是神话还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还是作者摩西所捏造出来的故事情节？如果创世纪第十四章只是因应剧情需求而编造出来的神话故事，你我就不需要太在意解释亚伯兰的作为可否合理，毕竟虚构的样板人物说说就好， 看看就好，你不需要太认真，反正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效法他。但至少在心服这个教会，我们从来就没有把亚伯拉罕当做一个道德劝说的样板。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且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我们的信心真实与否，取决于亚伯拉罕可否真实。若创世纪十四章所记录的是历史的事实，我们就必须合理的解释亚伯兰他那看来非常不合理的作为。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超自然的解释。上帝呼召了亚伯兰，上帝也赐给亚伯兰恩典，好叫他的作为与他所蒙的呼召相配。这是说，耶和华上帝多年下来耐心的塑造了亚伯兰他的信心，而亚伯兰也多年下来操练上帝赐给他的信心。他住在帐篷里面，他筑坛献祭，他教导身在他家里的人。也就是说，他平时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忠心使用上帝赐给他一切的恩典媒介，以至于他能够在那邪恶的日子抵挡仇敌。这不正是上帝超自然的恩典在蒙恩人的身上自然运作的方式吗？这不正是信心操练所产生的果效吗？信心的果效，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说的太玄，但通常不是突发的神迹奇事，而是看似平凡无奇的例行公事。就像这种例行公事，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本性通常不会做，人凭着自己的本能也通常做不出来的事，像亚伯兰那天起身去拯救罗德，就像你可以原谅曾经伤害你的人，就像我们的孩子在主日与我们一同敬拜上帝。这一切合理吗？这一切有可能顺其自然的发生吗？如果亚伯兰平时没有忠心的操练身在他家里的人，他也不可能在创世纪第十四章采取行动。就如果你平时没有诚心学到明白上帝到底如何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你当然自然也就不可能原谅别人。就如果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没有在周间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儿女，你也不应该期待儿女会在主日与你一同敬拜上帝，你也没有理由奢望孩子们会认识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顺其自然吗？别傻了，他们会撇弃信仰离开教会才是最顺其自然的合理结局。你看罗德，顺其自然就是顺从他私欲的下场。所以这带出一个我们诠释圣经人物的原则。原则很简单，就是凡圣经人物一切值得我们效法的一切的优点，都不是他们天生具有的，而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像亚伯拉罕的信心和勇气。而他们一切不值得我们追求的缺陷和软弱，都是他们本来人性就有的，像亚伯拉罕的懦弱和愚昧。换句话说，好的总是归于上帝，坏的肯定就是人自己的。这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如果我们能够记住，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刻板的将圣经人物视为那种没有生命也不实用的道德样板典范。亚伯兰击败基大老马和他结盟的王，回来的时候有两个王出来迎接他， 就是索多玛王和撒冷王麦基洗德。我们先看索多玛王，这索多玛王也许就是之前在敌人面前落荒而逃掉在柏油坑里的比拉。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我们怎么解读这句话？在教会历史中有两极化的解读，有人认为这是非常慷慨，有人以为这是他很小气。比较不宽容的解读是索多玛王要把亚伯兰他赢得的战利品夺来，或者他小看亚伯兰，是那种用钱可以打发的佣兵。但是我倾向比较宽容的解读索多玛王的他说的话。毕竟我认为这家伙应该在凯旋归来的亚伯兰面前有适度的谦卑，因为他曾经掉在柏油坑里面，或许身上还，因为你知道柏油应该是很难洗掉的，他应该是在感谢亚伯兰把他的人带回来了，因此他要亚伯兰留下财物为报酬。亚伯兰他的回应是有点趣的，亚伯兰对这个索多玛王说，我指着耶和华至高的上帝天地的主发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条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是我使亚伯拉罕或亚伯兰，对不起，是我使亚伯兰富足。这很有骨气，但确实也是有一点说不过去。几年前亚伯兰在埃及没有什么骨气，法老因为他妻子撒来的缘故后代亚伯兰，亚伯兰那个时候也没有对法老说不，他反而张开双臂接受了许多的牛、许多的羊、骆驼、公驴、母驴，还有仆婢。所以我会说，与其亚伯拉罕变得有骨气，还不如说他的信心有所长进。你听，他指着耶和华至高上帝发誓，就表示他相信耶和华至高上帝就是那天地的主。天地的主直接翻译就是拥有天地的或创造天地的那一位，是那拥有天地、创造天地的那一位，使他富足，不是任何在地的王，不是任何这个掉在柏油坑里面的王，是天地的主，拥有天地的、创造天地的，应许要赐给他他举目所看见的地。有这个应许的人就可以对王说不，相信这个应许的人就会对任何在地的君王说不。所以亚伯兰的信心显然有所成长，他之前拿了法老的金银，如今他拒绝索多玛王的酬劳，他最终成了我们信心之父，也确实是我们信心的榜样。但是从某一个最重要的角度看来，我们所得着的其实远远胜过亚伯兰所得到的。亚伯兰他欢喜仰望的，对我们来说是已经成就的事实。亚伯拉罕指望上帝的应许会实现，我们则相信上帝的应许已经实现了。那拥有天地，那创造天地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最好的不给我们，而我们是相信上帝儿子道成肉身的人，理当比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更有信心，不是吗？因为我们的信心比他的信心更有根有基，不是吗？正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者成了有血有肉的人，他曾经住在我们中间，他如今又赐下所应许的圣灵，也就是说上帝在这末世所赐给你我的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兰。亚伯拉罕他从来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他心里也未曾想到的，如果真的是如此，弟兄姐妹，你我还有什么不能够舍去的？ 还有谁是你我无法拒绝的？ See， 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勇气，真正的骨气，必然必须来自真实的信心。亚伯兰相信上帝的应许，他就有勇气出兵拯救罗德，他就有骨气对索多玛王说不。难道你我比不上他吗？我们不应该更有勇气，更多的骨气吗？那天有另外一个王出去迎接亚伯兰，撒冷王麦基洗德。为什么麦基洗德？到底谁是麦基洗德？哇，你知道比亚伯兰知道的更多。虽然亚伯兰那天亲眼见过麦基洗德，他吃过麦基洗德的饼和酒，但是弟兄姐妹，你我认识那个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你我吃过麦基洗德等次大祭司的肉和血。犹太教的拉比认为麦基洗德是，其实就是闪，这并非全然空穴什么啊？空穴来风的说法，因为按照第十一章的族谱，闪确实可能当时还活着，只是经文没有任何经文证据显示他当时活在迦南的撒冷，做撒冷的王，就是今日的耶路撒冷。也有人认为麦基洗德是基督显现 Christophany， 就是第二位格在道成肉身之前以人的形式向人显明，像那位看见撒甲的耶和华的使者，或者与雅各摔跤的那个人。但是经文只说，在14章只说麦基洗德在撒冷，在耶路撒冷作王，是至高上帝的祭司，就这样。也唯独创世纪第十四章有直接描述麦基洗德这个人。大卫在诗篇110篇提到他的名字，麦基洗德只出现在这两处旧约的经文之中。但幸好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只有旧约圣经，我们还有新约，而且新约圣经有什么？希伯来书。我们就不需要像犹太的拉比臆测麦基洗德的身份，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与上帝的儿子相似，永远持续做祭司。而论到这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要说，但是今天很难一次解释清楚，而且之前已经在新福的查经般详细查考过了。我今天只说麦基洗德不仅教导我们关于基督的事，他那天出现因为上帝首要借着他教导亚伯兰关于献祭的事，叫亚伯兰明白他就连他都需要一位比他更大能够为他替他献祭的祭司。毕竟亚伯兰足坛，他真的需要另一位祭司吗？毕竟如果亚伯兰他自己献祭就够了，上帝那天就不需要安排另外一位至高上帝的祭司出去迎接他了。这就是为何圣经里面出现的第一个祭司不是亚伦的后代，而是这个人，这个在创世纪14章没有族谱的一个迦南王麦基洗德。我们知道这麦基洗德不是基督，但是他却以一种最独特的方式预表或指向基督。他与基督一样是做祭司的王。希伯来书的作者甚至说是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孩子们，我不知道我们的鼻子是不是特别有问题，但是你们在擤鼻子的时候，你知道你会干扰别人。麦基洗德出现在创世纪第14章，我们就可以说创世纪第14章是最直接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经文。虽然经文本身没有提到弥赛亚或受膏者， 亚伯兰那时候不认识基督，他只知道麦基洗德为他祝福，就把所有的拿出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而向来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无可争议的。所以亚伯兰他至少明白麦基洗德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但是他想不到多年之后，等到时候成熟，至高上帝自己的独生爱子要成为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亚伯兰的信心还有成长的空间，以至于终究有一天，他要对他自己所爱的独生儿子说，上帝必为自己预备燔祭的羔羊，我儿。但是亚伯兰再怎么样也想不到，是上帝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要成为献自己为祭的大祭司。这才是创世纪第十四章的重点，其实也是整本圣经的重点，只不过确实亚伯兰那天还不明白，之后的人也时常忽略，包括你我。从一开始，至高耶和华上帝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从一开始就超乎你我的所求所想，是一位用最独特的方式献祭以祝福人的祭司。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那天至高上帝的祭司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去迎接亚伯兰，如今那同样等次的大祭司你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次献自己为祭，就用自己的肉和血喂养我们。我们确实因亚伯拉罕得福，但是我们也确实领受更多的福分。愿我们都相信何等的应许，也明白何等的福分，就能够像我们的先父亚伯拉罕那样活得有勇气也有骨气。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 阿们。